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2.4 摄氏度。今天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呢也发布了天气预报。白天我们的天气呢将维持在晴间多云的状况，北转南风2-3级转3-4级，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 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目前呢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在中午前后人体的感觉呢会偏热，午后南风偏大，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只是紫外线照射比较强，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控制，天气晴好，气温较高，光照比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等级呢是3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12，感觉舒适但有些偏热，夜间的舒适气象指数呢是1，感觉舒适。好了，代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早高峰仍未完全散去，在以下路段呢还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三环路目前呢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花园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慧英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其中呢特别是从复兴门桥桥区到阜成门桥桥区，现在呢车辆呢是处于严重拥堵状况。在东南二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二环路的永定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二环路的建国门桥桥区，而从东二环路的左安门桥桥区开始呢一直到建国门桥桥区，车辆也是属于严重拥堵状况。在东南三环目前呢在南三环自西向东方向，东三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木须园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金广桥，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慈云寺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呢对某一个问题呢会比较敏感，就是垃圾的问题啊。 我还以为蚊子呢。 还没到时候啊，因为很多人的习惯把这个垃圾呢放在楼道里，然后下楼的时候呢顺手给它滴了到楼下去。那么我也提醒大家啊，天热了它那个味儿呢容易窜出来， 尤其吃西瓜的时候。 如果说您不是马上就下楼丢掉这个垃圾的话呢，最好您就 跑一趟，其实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啊。 对， 要不然整楼道都是那个味儿啊，实在是太不舒服了。为什么说这事儿呢？今儿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就在某小区啊，他们现在在做一个试点的活动，挺好的。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垃圾分类分得特别好的话呢，可以在那个口袋上啊贴一个二维码，然后一扫的话呢，你还能积分，积够分了你还能兑奖换东西。 嚯、哦，就是说人家这个收垃圾的车辆上，到时候会挨个扫这些二维码，扫出来以后呢，一方面给您积分，一方面人家也根据这个分类直接进行有的放矢的这个回收。 对，其实呢，垃圾分类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啊，这也是环保当中很重要的一项。只是现在呢，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很多小区它没有做到垃圾分类，虽然那个桶是分类的，但是呢它没有真的细致到真的去分类。还有的呢就是很多居民啊，不知道该怎么分， 对， 要怎么分呢？我什么东西算一块的，什么东西算那一块的？ 可回收啊，不可回收啊，哎、厨余啊，生活呀、啊、什么的。 所以呢，慢慢开始试点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儿。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没有垃圾分类的朋友们呢，可以学一学。另外呢，最起码我们要做到自己的垃圾呢好好放，不要乱丢啊。 是， 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亲爱的帮友、热心的帮友来帮您解答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求助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餐饮费的普通发票，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中奖了？ 现在不是右上角有一个刮开那个区域那种了是吗？ 我也有日子没太关注这个了，但是好像是那个发票的背面有那个提示， 对， 你要打一个什么电话，或者登录一个什么网，或者关注什么一个微信，然后就能够当时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轮中奖了。 对，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第二轮开奖，那这第二轮开奖呢，你就得等到这个国税局他们有一个时间，然后统一开奖，这好像是两回事儿、啊。 一种是 一张发票的两回事儿， 一种是即开型的，另一种是过后再去进行一个抽奖那种性质的。 对，这个新的发票又开始这个中奖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运气啊？ 对， 反正之前那波我是赶上过几回，新的这波我没有太在意啊。 新版的发票，反正一旦有了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或者在背面或者正面明显的区域会有提示。 对， 如果您看到那上面没写这些，有可能是人家上一批次领的发票啊还没开完。所以就是因为咱们好比说从5月1号开始换用这个新的发票，是指5月1号之后去税务局领回来的这个发票是带有这样的标记的。如果人家之前有还没开完的，那还是会有一段这个共存期的。 行，您跟您那发票后边 找找 看看有没有具体的提示啊。 是。 另外最近中了奖的朋友也可以分享啊，这怎么找着自个儿是不是中奖了啊。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 自己在家里头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不会干扰我们家这无线网络的正常使用啊？ 哟，您想的真多哈。 您别说，就这个微波炉这个东西啊，还真的在咱们就是涉及信号干扰这方面啊，闹过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笑话。 说说看。 世界上有一个著名的天文台啊，这个 多著名啊， 真的是就是 特别著名是吧？ 这个行业的人提到这个名字那是如雷贯耳。他们有这个专门的射电望远镜啊，去监测外太空的这些信号，然后呢有人专门就是盯着这些信号啊，突然间就在某一天发现有一个规律的脉冲信号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终端上显示出来，第一次以为是什么这种偶发性的现象啊，哎，第二天又出来了，第三天又到这点又出来了， 这人开始想，这外星文明找到了这个跟地球人沟通的方式，固定的在这儿来发射这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某一个固定的频率在咣咣咣咣咣就这么走。找了所有的人去研究去破解，各方面查，哪儿也想到说会不会是有些什么信号干扰，可是查的所有的地儿都没有啊，东西到底哪儿来的。这个事情沸沸扬扬闹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后来终于发现有一个值班员每天下午四点那个点的时候拿微波炉热菜，然后那个微波炉违规插在了就是人家搞科研用的这个电路上，就应该是这是走民用电路，不应该插在这边，插到这边就导致这个望远镜接收到了这么一个破信号。 哦、嗯、那说到咱们自个儿家的这个微波炉呢， 您没那么精确，就您这个无线网络呢，即便所谓的啊说咱们有一点这种小的脉冲干扰，也不会对您的正常的网速使用，包括您的什么浏览啊什么的造成影响。 嗯、 这个您可以放心。 行，反正您想的挺多的啊。 对，嗯， 下面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老年人出门旅游适合住青年旅社吗？您的心真年轻。如果是住民宿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 哦， 嗯， 是这样，青年旅社呢并没有一个说门槛要求必须得多少岁以下才允许您去住啊、 嗯、 说您上年纪了就不让住，没有。但是呢它既然叫青年旅社，吸引的呢就都是青年人，他们呢晚上有时候不消停，你知道出去喝酒啊、 哦、 什么后半夜回来啊，对、 嗯、 然后呢青旅呢也分，就是有单间的，然后也有这种就是一间屋子可能五六张床就大家都在一起，青年人呢可能呢也这个马马虎虎不太在乎这些。但是如果说老年人上年纪，您又比较爱干净啊又好静啊，住在这里头您也会显得自己有点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然后呢您自己也不会太舒服。 嗯，你要说能不能住，那应该是能住， 但 是你说适不适合，那得看您自个儿的接受程度。 对 啊、嗯，好吧。另外，住民宿需要注意什么？其实我觉得口碑特别重要。 对， 就是你光看他自个儿在网上啊、嗯、写的天花乱坠的，他不一定真好。就是大家后面的评价其实挺重要的， 嗯、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口碑，要提前了解一下您想去的这个民宿，那么其他人住过之后评价怎么样，感受怎么样。 对， 而且我个人的感觉啊， 其实别说民宿了，您住酒店也是一样，也别光看酒店自己写那介绍、 嗯、 您就是就跟咱买东西一样，咱问吃主，您已经尝过了的那个人他那个反应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好吧，但是吃东西跟这还不太一样，吃东西总有个好和不好吧。 对， 对， 我要压根就不喜欢吃这东西，怎么我都觉得不好吃。 有一些，但是比方说是那些就是近期的信息，好比说您会看这些前人的评论啊，也有技巧。比方说我现在要到某地一个地方去，酒店啊，连锁酒店，这个品牌也挺好，各种服务管理都不错，可是您往前一翻，最近那人家就写到这家酒店呀、啊、现在楼下正有一个工地在装修，晚上呢可能有时候啊有这个灯光的干扰或者是什么声音比较吵，那您又是一个睡觉很浅的人，看到这样的话赶紧掉头走。 嗯 嗯， 提前关注一些啊相关的信息啊。有住过青年旅社的老年朋友 分享一下啊， 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验啊，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 哎， 还有就是住过民宿的朋友啊，也可以分享一下 是、 啊、住民宿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说，我之前一直用粉底液的，女儿出国回来呢给买了 BB 霜，那都是外国字儿，那她也不爱加，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嗯、 说这有什么区别吗？ 哎，你自个儿破门自个儿猜吧，这你来回答吧。 不是，其实我对化妆品没有什么研究，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素面朝天的人、 哎哎、就享受自己天生丽质难自弃呗。 也不是，她化妆她是需要搭功夫的，她 哦，就是懒是吧，你其实是 不太愿意化妆，就是，但是我多少知道一点点啊，就是 BB 霜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啊、 但是呢它很清爽很轻薄，相比较于粉底液来说它比较轻薄、 嗯、 如果说您为了特别好的遮瑕的话， 嗯， 一般呢还是采用粉底液，因为它厚重一点，遮瑕效果更好。 嗯， 但是呢 BB 霜呢比较淡一点，挺适合夏天的。另外呢它有一定的防晒的功能。 对， 有些粉底液是不具备防晒功能的。 粉底液的一般防晒呢，现在来讲比较主流的产品可能是 SPF15 啊，而 BB 霜呢基本上都是30起，大多数的 BB 霜的防晒呢是能够做到 SPF50 PA++。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 BB 霜呢它的那个颜色啊是相对来说白一些的，粉底液呢我们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颜色配合您自己正常的肤色，而 BB 霜呢这个量千万别抹大了，抹大了那个脸呀、啊、惨白惨白的，就跟在那个日本咱们看那些歌舞伎表演一样，是那种效果、 嗯、 这个稍微的有点恐怖。然后还有一点，无论您用粉底液还是用 BB 霜，使完了以后晚上都要用卸妆液来卸， 它本身还是会在面部有很多的这个残留，正常的洗面奶是清洗不干净的。 好吧，看出来平时谁化妆了吧？ 你看我像是一个抹 BB 霜的样子吗？ 现在不光有 BB 霜，还有 CC 霜呢。 这是在 BB 霜之后出现的。同样也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同时呢，这个颜色没有 BB 霜那么白，然后呢，也像粉底一样呢，会分出不同的这个色阶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去选择。 对，更说明了平时我不化妆，你化妆。好吧，其实我挺建议您就是使用那个气垫的， 哦， 那个气垫的其实挺好用的啊。 是 嗯，好吧。一男一女在这聊化妆品啊，结果这个男士居然比女士聊得还头头是道啊。 还有什么化妆没问题？来，试试。 好吧，这是运动鞋的问题。嗯， 运动真不是我强项。 不太问怎么绑鞋带的问题。 运动鞋的鞋带一定要系到最后一个眼儿吗？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啊。 是 吗？ 不是，就运动鞋它那个眼儿一直排到最后吧。 对对对。 但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就是系到前几个就可以， 就够了。 有的就是不是必须要系到最后一个，包括那个就是户外鞋还有带钩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嗯、那都有什么用啊？ 这个解放已经60多年了啊。这个着装怎么穿呢？不像以前似的，而皇上死了这个红皮头都不许出门。这个鞋带呢，您爱怎么系怎么系，您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当然像刚才方明所说的，有一些户外的这些鞋啊，专业的角度，尤其那些高腰的鞋 还带钩哈。 对，它这个钩是为了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腿，我们的特别是小腿脚踝这个部位跟我们的这个鞋的这个腰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在上山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对我们的脚是一个借力性质的束缚，能够让我们着力的时候发力更容易，而且也不至于因为这种晃荡晃动啊导致我们的脚踝出现扭伤。但是呢，这些东西就是越专业的设备其实它越有专业性，您绑得越紧，那么其实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便利啊，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您用更专业的这些姿势啊去行进，否则的话因为它固定在一起，有时候不会穿这种鞋的人反而容易造成腿部的这个伤害。 嗯，就是说不能什么都指着鞋是吧？ 哎，对对对， 不能什么都指着装备啊，相对的一些知识还是要知道的。至于您这个运动鞋的鞋带要不要系到最后一个眼儿，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您干嘛去吧。就是您要是说您今儿运动量大， 啊， 您把它多绑几个眼儿，它结实， 对， 它不会散。 对， 您说您就溜溜达达的，那您就舒服为主是吧？而且它那个眼儿多也是跟大家伙儿这个脚不一样有关，有肥点的，有 瘦 点 的， 哎，瘦点的您就多绑几个眼呗，是不是？ 嗯， 这日子过得真细， 太细致了， 细了啊。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纱窗的问题 啊，这个家里的这个纱窗啊，是那种像他这描述，是一根绳子拽下来的那种卷帘纱窗。现在呀，外头不是有这个柳絮、杨絮什么的吗？上头全都是毛毛。这玩意儿怎么清理啊？帮帮我，你有招吗？ 你看我这 在发呆， 都沉默了哈。但是我就是印象中，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大家也都会分享不同的方法。反正毛毛没了，它也就没了。 纱窗您看是这样啊，就是有的那个纱窗是可以摘下来的。就是虽然是一根绳子拽下来那种，但是它也是有一个收纳的那个地方，就两边一翘能起来。如果能摘下来到那个浴室卫生间拿水冲，这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不行的话，我教您一招，您试试看行不行啊。超市有卖那种粘滚子，那家里养猫养狗养动物的朋友 们，粘头发那个吧， 都备那个东西， 啊， 对，就是直接在衣服上呜一滑，各种毛毛什么的都粘走了。这类东西您试试看在纱窗上滚一下，能不能把那些杨絮柳絮什么的也给粘下去。我能想到就这么个招，别的就得靠大伙帮忙了。 好吧，能摘下来的好吧，就是摘不下来的那个有时候清理的哪儿都是，其实那挺讨厌的。 所以拿胶粘呢 啊，有听众之前也分享过，就是你先用那个湿的报纸，就把报纸弄湿了， 哦， 贴在上面， 哦， 然后它不就湿润了吗？就不会飞扬到哪哪都是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再去清理，你刷呀，你是怎么着啊，就会好很多啊。 它从外头来，有可能会不会是在反面啊？大家不好下手，也有这个因素，我觉得。 所以嘛，所以才求助我们，好弄不就不求助我们了吗？来，好，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马蹄，就鼻涕吧， 鼻涕， 啊，马蹄的最佳吃法和做法，炒什么好吃？ 嘿， 新鲜的马蹄啊。就生着吃呗。 对，南方 了吃是吧？ 南方人爱你像您这样，就说琢磨琢磨怎么炒一个东西吃。其实我个人真是觉得那东西就是吃那个口感， 千万别再搁锅里炒什么的。 应该就是一煮是吧？ 对， 就吃了。 白嘴吃很好吃，我觉得。 那非要炒着吃呢？ 炒年糕。 哦，笔记炒年糕， 对吧？ 其实 炖肉也有人搁， 炒什么都行吧，应该。 对，因为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清淡的味儿，没有什么特意的说会干扰别人的味儿。 对，作为配菜哈。 对，红烧肉也有人往里加点这个。 行吧，也问问大家伙儿啊，这个季节吃这个还是挺好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等待大家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同时呢，也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来，这位朋友啊，是帮儿子转让一个电动的叫踏板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说当时啊图好玩买了，现在上班也不骑了，当时买的时候花了2000多呢，现在800块钱转让，在芍药居附近，电话是13651247185 13651247185。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家用的制氧机一台，全新的，原价2000多，现在呢打算800出手。他在和平里，电话是13488756082 13488756082。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个95成新的3元牌电饭煲，经济实用，还带蒸屉，45块钱转让。取货地址呢可以选在好运街、和平西桥、天通苑。您这是满世界打邮费，哪儿都有您。 嗯， 电话呢是13911316 727213911116 7272。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全新的没有拆封的韩帅牌 F9 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市场价格呢是4999。他说现在呢我打算500就出手啊，还可以商量，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他在东坝附近，电话是13611115205 13611115205。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折叠的木板陪护床，9成新，只用过一次，原价100，现在40转让。东西在海淀的牡丹园，电话是15911082523 15911082523。 这位听众啊，有80年代的围棋杂志，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其中呢82年和880年这两年呢是全12本，另外呢有几年呢就是不太全了啊。反正总共呢是85本，打算是120块钱出售。 结果买回来发现人家棋谱是连载的，缺俩月续不上。不会吧？ 你这不早上买来吗？ 我不知道，我根本我也不会下棋。 反正有喜欢的可能对这个比较了解啊。他在朝阳门内，喜欢下围棋的朋友呢，可以跟于先生联系啊，13601093908 13601093908。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个水族柜。而且这位朋友感觉手非常巧啊，他说什么呢，这是我自己啊用方钢焊的，用实木包的，底儿上有过滤缸，在平谷地区交易，1米长，50宽，高是70，电话是13311138396 13311138396。 我们再来看几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护理垫，还有那个高背的轮椅，电话是13691419404 13691419404。 高背轮椅是什么意思？怎么还有这还有背数啊？ 就是不是就是靠背，高的靠背的轮椅。 高背儿啊。 对。 儿化音，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该加得加上。我你说高背我就想望远镜，我说有高背的，怎么轮椅我 说还、啊、叫高背轮椅是吗？ 高背，对对对，北京人肯定得这么说呀。 行吧。又学一个啊，得嘞，后边的 来啊。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沙发，8-9成新，最好在朝阳区的康盈家园附近，好望家运。联系电话呢是13718460585 13718460585。 这位听众啊，家里老人生病了，急需求购一个吸痰器，新的吸痰器啊，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13520765118 13520765118。 这两位朋友我给你们对上吧。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吸尘器家用啊，电话是15011394246 15011394246。这位朋友呢转一个全新的伊莱克斯无绳吸尘器180，在东城啊，电话是13681598739 13681598739。你们二位多亲多近啊。 好，希望交易成功啊。 对，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有些问题呢我们依然在等待大家的回复。

就是不至于吧，那再大它也就是个喷花的东西，它不是滋水枪啊、哦、是吧，你说你弄一皮管子那肯定不行、啊、是吧， 行行、嗯、 说您可以考虑一下啊，说如果是能够拆卸下来的话呢，可以拿过来用那个淋浴的喷头冲刷就可以了。 嗯， 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叫做吸尘器的方法，就是您呢、 哦、 在那个纱窗背后面啊先垫上报纸，然后呢先用吸尘器吸一下、 嗯、 这样的话呢很多的毛毛就吸掉了，吸掉之后再去擦就会清爽很多了。 咱们的那个吸尘器其实它标配的除了大家平时常用的吸地的那个组合之外，一般都会有一个稍微细一点的小头也带着那个毛刷子的，其实可以试试拿那个在那上的连刷带吸，它也不会嚷起来，因为一直是有一个强大的这力往里嘬嘛。 嗯，总而言之呢治它的招还是挺多的、啊、 可以试试。 说到多呢，这个马蹄的做法其实也多到不能再多了。有听众说您上网搜一下 啊，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人家没试过的。 对，什么都可以，什么做丸子呀，直接吃啊，什么炒黄瓜呀，炒山药啊，炖汤煮粥，说都可以放马蹄。 人家那个南方那个狮子头好像就是里头要有点这马蹄碎，吃起来那个口感能把这个肉的那个腻啊给中和了，很清口、 嗯、 然后也有朋友说这东西就是吃原味啊，跟我的喜好一样，洗净煮熟去皮吃，我叫那办法，现在有的超市还有那个把皮儿已经去好的，这适合我这种懒人。 嗯， 就因为我不会 清水马蹄哈， 我不会剥那皮儿，它就是还是生的，反正都给你弄完了，直接拿回来就能吃了那种。 那好像就拿小刀一点点往下刻吧？ 是吗？ 那皮儿啊，反正新鲜的马蹄儿其实直接吃生的就可以。 对对对。 但就是那皮儿有点不大好，不大好弄啊。 嗯、 好，马蹄儿的事儿啊，先放这儿。我们还说说大蒜的事儿。这位听众说，现在正是大蒜下来的时候。 哦。 吃大蒜对人身体很好， 嗯、 我想做些糖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请帮帮团的朋友们帮忙，就是如果我做糖蒜的话啊，需要放什么佐料？ 前两天好像还有人转那个缸呢，我记得 他没有留电话、啊、 对，他这是只能咱们节目里头让大家给出出主意，我们口头跟您说。 对、嗯、关键是前两天还有听众问，就是他去年做的那个糖蒜汁儿， 嗯， 能不能留下来今年接着往里面扔蒜、 哦、 接着泡。 哎呦， 都没有留电话啊，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那肯定是他是会做的、 嗯、 只是他不知道这汁儿该怎么处理。 对对对， 哪位会做糖蒜啊，麻铃给说一下啊。 跟那个老汤似的是吗？就可以反复用。 好，我们再来帮这位听众打听个地儿啊。 这位朋友是想问一个卖鞋的啊，这个叫足力健鞋，说在这个方庄啊宋家庄附近有没有实体店，因为可能是听了人家介绍了，但是呢您这个意识很好啊，这种东西尤其鞋的东西，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找着实体店亲自试一试是最重要的。 那鞋带呢？好吧，难为知道啊，在方庄或者是宋家庄附近啊有没有足力健鞋的实体店啊。这位听众呢想找个伴儿，他说我是替朋友啊、嗯、寻找搭伴儿旅游的伴儿，好几个伴儿啊，打算去哪儿呢？去越南的芽庄双飞，特别是有喜欢拍照旅游的朋友能跟他联系一下最好啊。 啊、 哦，应该是位女士，因为她写的是那个女字旁 的 她嘛。 她 这位女士的电话呢是1560118195815601181958，反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找伴出去玩的朋友挺多的啊，就是一定把安全啊安全放在第一位，彼此都先弄清楚了对方的一些情况啊。 嗯， 这也属于你强项吧。 什么呀？ 除了化妆品之外 啊。哪个呀？ 除化妆品之外手机现在排第二位了吧。这位听着说，我不会跟手机里下载歌曲，有会的能给教一下吗？谢谢了。 哦，分两种情况，这个一个是看您所说的下载歌曲啊，是通过咱们的各种 app， 也就是各种网络的这个程序，比如说啊，这个我举够三个牌子就可以是吧？ 嗯， 酷狗音乐呀、虾米音乐呀、QQ 音乐呀、百度音乐呀、网易云呀等等，这些都有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程序，它里面有充足版权的那些音乐源，它就会提供下载的界面。但是这个下载呢，下载完了以后您只能在这个 APP 里面去听，如果您想把它导出来，那就属于是一种咱们说侵权的这个行为啊。现在呢好一些的软件呢都通过这种程序的设置把这个情况呢给您规避了，就大多数普通人 您下载完了以后只能在这个 APP 里面，在您的手机上听，不能把这东西导出来，这是一种版权意识的保护，这是一个进步啊，好事。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您可以直接，我们说在这个网络上啊，有一些提供 MP3 下载的这种，下载完了以后您把它传到您的手机里面，作为您手机里面的一个固定的文件啊，我们手机里面一般都会有这个子目录，它默认的本机就会带一个 Music， 如果是苹果手机呢，会通过它的那个 iTunes 那个软件相应的往这个手机里面去导，这种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呢供您自己收听来使用。您所问的是哪一种我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两种呢方式呢都不难，一种就是直接在 APP 里面您看它会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那就表示下载，点完那个以后如果它允许您下载，自然就会有后续的选项弹出来，如果是版权音乐不允许下载，只允许在线听，那您也甭费劲，它就下不来。 嗯，行吧，您要是没听明白的话呢，你也可以再问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有明白的话呢可以给他去个电话。 哦， 这位留电话了啊，1355-205-1195 1355-205-1195。这位听众呢咨询了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写的还挺多的啊。 嗯，他说我呀今年74岁了，患股骨头坏死已经有3-4年了，而且呢是双侧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躺着不疼，坐着也不疼，有一条腿啊走路就会疼。前些天呢我也是在这个医院里呢一直呢做这个保守治疗，但是呢自己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在这个三甲医院的骨科人家给我的这个答案呢都是置换，但是我老觉得呢没到那地步，干嘛把自己原装的给换了，换一个这个机械的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东西啊反正也是个慢性病，我也这么多年了，如果帮友中有和这位朋友啊同样病症的，说希望呢能沟通一下，特别是如果哪位您做了这个置换手术很成功的，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哪家医院哪位医生做的。其实能看得出来啊，这位女士呢是有点活动心眼，想考虑要做一个了。 嗯， 其实三甲医院的这种建议啊，我们在这类病上应该说现在的医疗呢是很发达的， 很成熟、嗯、 而且呢这个置换啊您越早做越好，不是像您想的说我还年轻是不是还能再扛些时候，不是，越早做咱们恢复的越好，而且现在的这个材质呢是已经可以做到就是一直搁在您这里面啊，就不用说是不是过些年这东西不太好了再换一个，没有，这个可以一直使下去、 嗯、 好的设备。 咱们听众好多有做了这个置换手术的， 大明星里头都有，我就不跟您说是谁了、 哎、效果还不错啊、嗯、所以您有些顾虑其实完全可以打消、啊、 对对对。 嗯， 嗯， 当然有人做过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之后说了自己好的感受，他这顾虑就可以完全打消了，其实重点是这个啊、 嗯、 很多人其实生病时候呢特别需要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啊、 对、 嗯、 没错。 好，这位听众呢说了一下，说现在很多正版音乐都是要收费的，说你与其下载呢不如就在线听，在线听它倒不要钱，但是你要是下载下来的话你得给人钱啊，有的是包月，有的是包什么季度的哈， 有的是直接买那个会员就可以下了，还有一些特别的那种就专门的版权音乐，那得下一首交一首的钱，也有这种的。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哎得花钱呗。来啊，有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 BB 霜的问题啊。 哦， 嗯，人家说 BB 霜大部分都带有防晒功能、 嗯、 而且现在的 BB 霜呢做得越来越轻薄了，你姑娘还是挺好的，给你买了这个最省事的东西啊。而且它有滋润保养美白隔离和防晒的多重功效，就是比原来这个粉底液的功能要多了，而且它相对来说比较轻薄。如果说您脸上的瑕疵不多的话，其实建议可以使 BB 霜、 嗯、 但是如果有的人他脸上可能东西太多了、 嗯、 想要遮瑕的话，可能 BB 霜有的达不到那么厚重 好的效果。 对， 对， 对， 就是它可能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它本身颜色比较白啊，量用大了那个肤色呢就显得有点不自然，但是用的少的话呢， BB 霜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在化妆界它是一个叫做裸妆化妆品， 看不太出来的。 哎，它就是要那种抹完了以后、嗯、看上去好像跟没抹，形成的都是就是方明这种天生丽质男子气的这种效果。 人家真的没抹哎。哎，但其实吧我个人感觉就是用这种比较轻薄的遮瑕的东西对于皮肤本身本质的要求会高一些 啊。 如果你本身皮肤就是很干， 对， 然后上面各种哈就是比如说 它容易起皮儿 啊，起皮儿结块、 嗯、 就是反而会不好。如果说真的是那种皮肤状态的话呢，那先保养好皮肤是重要的。 对， 那如果说有特殊情况下呢应该是粉底液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对， 嗯，看您自己啊。 还有听众呢， 你是说刚才微波炉那个后续的问题吗？ 对对，好像是啊。 我这儿呢有呢，我说吧。他说你们说的微波炉让我猛地想起一事儿来，老看人家说微波炉有害，长期用会得癌，是不是真的呀？给解答一下。他要是真这样的话，您说这东西还怎么卖呀？已经在西方研究出来，到现在发展几十年的时间，大家都在使，踏踏实实的啊，没问题。这个微波本身辐射对人虽然是有害的，但我们正规的微波炉的这个厂商生产的正规的产品，它是做了防泄漏的这种安排的。您在家里头拿它热饭，您在周围怎么绕着它干活，那个辐射都不足以对您造成任何的伤害。 嗯， 放一百个心啊， 不用想那么多啊。 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和求购的一些东西啊。这位听众啊想求购矮腰的雨鞋一双。 哦， 要矮腰的啊。 嗯， 要40号的。谁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691263577 13691263577。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电饼铛，100块钱左右，想要全新的，电话呢是13261806876 13261806876。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老式的缝纫机啊，电话是13381226603 13381226603。 老式就脚踏式的那种是吧？ 应该是吧。 嗯， 过去的那个咱们老这里最常见的什么蜜蜂牌是吧？ 蜜蜂牌、 上海牌、 蝴蝶牌、 蝴蝶牌， 嗯 啊， 这类的。还北京是有一个沙燕似的那种，就燕子造型的，我不知道那品牌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们家因为是那个，所以我有印象 啊。哪位知道麻烦给说一下啊，就是那商标是吧，就那 logo 长得像个沙燕似的。 沙燕似的 什么牌是吧？ 对对对，咱北京的一个牌子。嗯， 邹文说这杂牌子。 不可能。 不应该是吧。 那是我妈得跟我爸掐起来，这当年结婚的时候三大件儿，这是。 好吧。再来看看这个转让的物品啊，这位说天热了啊，有需要蚊帐的没有啊？我这有落地蚊帐，90新，单人床使用的，打算20出手啊。电话是13661182633 13661182633。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呢是一个休闲购物辅助车，有89成新，原价380，现在呢是280转让，东西在海淀的西八里庄，电话是18701519608 18701519608。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轮椅，有99成新，几乎没用过啊，打算100就出手，请在丰台东路的首航超市旁边自取。 嗯， 就那附近呗，说那儿有好多公交车啊，691692，在鸡家庙站都挺近的。电话是13718140299 13718140299。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辆80成新的爱贝利牌婴儿车，150块钱，电话是18610719795 18610719795。 崔女士啊有4个漂亮的小花盆，没有说多大的啊，就说4个漫的小花盆，还有一个小鱼缸，90新，每一个呢就10块钱，电话是62513915 62513915。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台冰柜，他发了那个照片了，这个名牌反正挺细致的，挺大个儿一个，就是那种能分区可以冷藏可以冷冻的。这个我建议您反正就加上微信以后啊，这个先看看照片看一看，他说这个价钱呢也是面议，挺大的那种啊。东西呢在西北旺，电话是13671337755 13671337755。 世俗隐瞒眼里的纯洁已蒙上了尘埃，长大了的我们懂得了更多的是无奈，快乐的心情已很少再来，岁月是流水一去不再回来，好怀念童年那个天真的小孩，一个玩具就能乐得开怀，流下眼泪就云散雾开，忙碌的人们忽略了平凡的精彩，每个人心里都在 在你的汗水里，在你的汗水里。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幸福在哪里？ 在糖蒜里吗？看你这电脑前全都是各种糖蒜的照片。 对啊，这是刚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一些链接啊，因为估计可能字儿太多了，人家直接夸打了一链接。 这有点技术含量，不是简单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对，都说自个儿这是正宗的家传的祖传的啊，反正咱们也没资格去评判哈，做好吃了就行吧。反正咱挑一个比较简单的说一下吧。 嗯， 说您把这蒜的底部啊给它修平整了，然后呢顶部留那么一截儿，然后取出两瓢水儿，倒到啊这会儿不能加二话烟、啊， 对，取两瓢水， 取两瓢水倒入盆里， 嗯， 撒上两勺盐，然后给它拌匀了，然后把这个大蒜呢放在盐水里，说得泡两天。捞出之后呢，顶部朝下大约控五个小时，反正就给它控干了吧。 哦。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很关键的一步呢，就是调那个糖醋水儿，基本上的比例呢是三勺白醋两勺白糖这样的比例给它调好了，当然也根据您蒜的多少啊。 嗯。 然后呢，将控干水分的蒜呢放到密封的罐子里，倒入您调好的糖醋水儿，然后这个水呢是以盖过蒜为准，再把这个瓶子或者是什么器皿给它封好了保存，期间呢就每天打开一次给它搅一下，半个月之后就可以了，说完全没有什么辛辣味儿、嗯、都是甜甜脆脆的味儿，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 哦， 嗯，这是我看到的刚才大家发过来链接当中比较简单的一个啊。 嗯，因为我也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做的时候好像还往里搁蜂蜜呢，他这材料里没写有这东西，所以我有点， 就你们家那个 是搁蜜的，我知道 搁蜜的啊。 对， 嗯，反正都说自个儿是挺正宗的啊。 嗯， 糖蒜是吃那个 涮 肉的时候， 对对对， 啊，得来点哈。 对， 而且就是南方，吃粤菜的时候，他那个配菜里面就会给你来一点糖蒜， 是吗？ 有这一说吧？我印象当中是啊。 这哪儿的不正宗的粤菜？这是。 啊，算了算了，不跟吃货聊这个吃的事儿了啊，你就是一个哈。